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呼，哎，呜呼呼，哎，不对，串歌了。 呜呼呼， 应该是。 你这是哪个调？哦，是这个呜呼呼啊。我以为要打雷了。 好了，这个演 呼呼呼， 哎，暂时没有什么工作忙了啊。 欢迎光临， 无忧无虑。 它吹进了我想要安静的地方，白浪偷偷地翻越了我心中珍藏的过往。想要留下的脚印，白云悄悄地遮住了我眼中明天的憧憬。孤单那么久，因为有个承诺，牵挂也变得不一样，比爱更宽。牵挂的是我有你的天空，牵挂的是你许多年以后心里是否还有我。也许大风它吹散的，大雨它带走的，谁也不能再强留。可是岁月的浪花，永远的白云，谁又能没有梦？ 牵挂你的我，我们今天的娱乐招牌复古音乐派对开个场。周二下班路上呢，我们用好歌啊，或者这些有些旧旧的，去很有回忆感的音乐和工作说个再见吧。 哎，那我要搭配一个比较怀疑感的一种欢迎方式，就是您里边请。 吃炸酱面了。 大雨它带走了我想要留下的脚印，白云悄悄地遮住了我眼中明天的憧憬。孤单那么久，因为有个承诺，牵挂也变得不一样，比爱更宽。牵挂的是我明天的梦，是否依然有你的天空？牵挂的是你许多年以后心里是否还有我？许大风它吹散的，大雨它带走的，谁也不能再强留。可是岁月的浪花，永远的白云，谁又能没有梦？牵挂的是我明天的梦，是否依然有你的天空？牵挂的是你许多年以后心里是否还有我？也许大风它吹散的，大雨它带走的，谁也不能再强留。可是岁月的浪花，永远的白云，谁又能没有梦？ 哎，怎么听到有人一起跟唱这首歌呢？哎，没错，就是我了。 哎，就是收音机旁的你们。 哎呀，你说我怎么这首歌我就不用看歌词都会唱呢？你 哎，这个真没有办法，哎，只能夸你的记忆力特别好 啊！就新学一首歌就学得会。 不是这意思，是说近的记不住，远的记得特别清楚。 哎，宝藏歌手啊，最新发现一个歌手，他叫林志颖。 好，这个冷门消息一定要告诉给更多朋友。 哎，有这么一首老歌啊，叫做《牵挂你的我》。啊，就是听这首歌你会听出来那种雨过天晴的那种蓝天白云， 嗯， 对吧？ 今天确实也是下了一阵，怎么说呢，有点偶阵雨的状态吧。其实天气预报哈没有提前说今天会有雨，但是呢看到下午的时候发了一个蓝色的预警， 嗯， 有这样的一个雷电蓝色预警，有部分地区还是会有一个局部的阵雨的，提醒大家多多的关注天气情况。 但是还是看到现在我们目测范围的这个天空呢依然是湛蓝的啊，所以会给我们上节目之前带来一些心情很不错的体验。 对，刚才我也跟老白分享了一下，我说我下去挪车的时候发现外边的空气已经是那种特别干爽的，然后以往我们下午5点钟上节目的时候外面还是热浪滚滚，在仲夏时节的时候处暑，还有包括立秋之后这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好，感觉金九银十的好天气就来了。 可不是吗，这秋天就是北京最美的季节了。让我们用好音乐继续衬托一下你的美丽的心情吧。 哎， 这个是正在进行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继续听好歌吧。Way you love me， 哎，就是听着这样的歌呢，就甭管人这个年代指数怎么样吧，反正就是会让你的心情，会真的也很豁然的那种感觉。 前两天不是有说法吗？叫听歌3分钟，开心一整天。我觉得也适合乡村音乐。 哎，是，我乡村还不属于那种特别正的乡村啊，纯的那种 country music， 可能也带了一些流行的感觉。 哎， 所以听上去你不会特别排斥，就总觉得自己非得在那种乡野小路才可以听的感觉。 就牛仔们请聚集， 穿着牛仔裤啊。 就城市当中的牛仔们还挺多的。 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测评一首。哎，新歌，这首歌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一位了。 嗯， 他就是李荣浩。 哎呀，我刚想说，你先别说， 那怎么了？ 想啊，这不是一个刨活的事儿哈，没关系。 你还准备有一个什么梗吗？ 对对对，就是他本身这个夏天很忙，因为他在当《中国好声音》的导师， 哎啊， 同时还算是整个这个比赛的一个进程当中的主持人的角色。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嗯，然后呢？ 啊，所以就说，哎，他的新歌为什么会要挑在处暑之后这样的一个节气之后才来发，后来看了下歌词，哦，正好就是说的是这种夏去秋来的样子。 哎，对， 夏天悄悄悄悄悄悄怎么过去。 哎，就是反正 你昨天不唱这歌了吗？ 我都忘了。哎，我是觉得今天这个，哎，有点意思。你看他们这个发歌有的时候也像就是服装一样， 嗯， 会有季节性。 对， 对不对？其实音乐有时候也是一样子的。我如果说在冬天的时候呢，应该是为你准备春天的这样一个衣服， 或者暖意融融的。 对， 嗯， 所以今天的第7张专辑的2波的浪漫主打叫做我们好好的。 那我们就在周二的下班路上好好的一起来听听看。在这首歌当中呢，李荣浩继续是发力哈。怎么发力呢？一己之力， 什么作词、作曲、编曲、制作、吉他、贝斯、和弦、弦乐的编写、录音师这些工作，他一个人都包揽了。 反正不就是他的一贯的风格吗？省钱嘛，啊， 不让别人赚走一分钱。 反正就是我说算啊，就是哎，李荣浩还真是有点那种霸总气质。 嗯，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啊，那不是小明总吗？ 我就说他有这个气质嘛， 哦哦哦， 就是你看别人都不用，我就自己来就行，反正这个。嗯，歌曲的官宣特简单 啊， 只有一句话，我们好好的，一直好好的。 就这样的话啊，这卑微是怎么来？ 简约啊， 这个， 不是有那首歌也是李荣浩的吗？卑微 啊， 就不用太多文字点缀，其实就是依靠歌曲本身的力量，他希望能够去传递那个情感。 我看了一下歌词，我觉得这个情感其实让，怎么说，有种普世情怀，可能会让每一个生活当中很努力的平凡的人，或者说你曾经对一些过去的情感有过一些美好点滴的人，能够在这种歌里面找到一些共鸣感。 如果说上一次我们听到的，也就是这一张专辑啊，上个月发行的那一首歌《纵横四海》， 你的点， 啊， 你的菜， 对，那我的菜，那首歌呢，如果有一种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感觉，这首歌呢，多少已经是老牌子热炕头的那个味道了。我们好好的啊，明儿早上上班呢。 这不是，我觉得这是为了安抚对方的一个暴烈的情绪，是吧？ 别吵， 温柔催眠曲。好吧，我来听听看哈，看看一句话简单官宣的这首歌，我们好好的，是不是能够唱进我们的心里面？ 嗯，邀请大家来一起测评，好不好听啊？包括在聊天室里面投票，说说你一句话的感受，发表你的听评态度，来听我们好好的。 日落照在脸上，热。热的，这周末去哪儿玩呢？靠在我肩膀，你自言自语，把袖口一角卷起，夏天要过去。听说午夜会有流。吃的东西，拿给我看你抄写的歌词，小时候胖的样子，关于你的事，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当初你给我第一。这撒娇，我们好好的，偶尔是会有些小小纷争，你留的灯旁边饭盒像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 多，我们好好的，偶尔是会有些小小纷争，你留的灯旁边饭盒像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 李荣浩现在特别喜欢用这种特简约的表达，直接的就很简单的词去表达一些内容，比如说之前有那种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 我就想说那首歌 好，然后我们好好的 一直在重复的一个副歌的这句话挺洗脑的。我刚才在问白洁啊，我说你觉得这首歌是唱给现在身旁的人，还是唱给曾经的那个人， 未来的 未来的好的、 哎、不是，我是觉得无论这个时间点在哪儿、 嗯、 过去现在将来 嗯， 其实都可以用这个概念，我们好好的、嗯、对不对，每个人都希望现在的这个自己，你现在所正在处于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阶段，和你的身边的人能好好的。 嗯， 当然，如果你过去所经历的那些内容、那些岁月、那些人，你也希望他们安好，这也是一种祝福。 对， 我们好好的， 对 不对？ 所以我刚才看歌词的时候，就隐约的听出了一些可能跟过去的一些回忆啊，有一些重合和重叠的画面。但是没关系，不管是祝福从前的人，还是安抚现在身旁的人，都希望好好的。 既然是专辑，你看他先发一首后发一首，我觉得这个逻辑呢可能还是要有必要考虑。 嗯，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会打一个这个点。刚才我觉得我的那个猜测啊，或者说我的感受， 嗯， 有可能是对的。就是你看纵横四海，他其实是一首就 是走出去的浪子是吗？ 对，就是我经历了很多然后这个状态，然后浪子回头，然后到这儿呢我们好好的，其实又很温柔很温暖。嗯，所以不知道接下来一首会是什么样的。接下来一首会是 还把那首 我又走了 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 这是吵架了， 那就要听听看吧。今天两首歌都放在即将要发行的全新专辑里面，所以我们对比一下，看看纵横四海的感觉让大家更喜欢，还是刚刚新发这首我们好好的真的让大家耳朵已经听服了。 对，这两首歌放在一起一对比啊，拿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来说的话，就是有那味儿了。也是他的第七张的专辑了。我们今天主要测评的是刚才听到那首我们好好的，如果你刚才听了那首歌有感受，也欢迎随时测评，并且在聊天室里面为他来投票、啊、 对，下班乱乱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九七四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聊一聊 上个月发行的这首歌纵横四海。 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情感书理论熟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天南地北太多挣扎路，可在狂风的冷夜也孤独。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时代变迁过， 敢数理论，书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 纵横四海是之前上个月发的一张，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 先行的，对， 老港风。就是那种感觉，你听这首歌就能想到那个环境，就是那个 TVB 电影里面的，包括那个餐馆啊，那个街道， 包括那个时候流行的服饰和造型，就特别想重温一下《纵横四海》那部电影。 现在不是有很多餐馆都是流行这样子的，据说 啊，就贴上一些港式茶餐厅的里边那些，灯箱牌， 对的，一些什么招贴画之类的 布置， 就是 什么尖沙嘴啊， 怀旧的情绪就来了。好了，刚才的歌听到这儿呢，差不多了，因为说到李荣浩，我就想到，哎，最近他真的是。在这个中国好声音的这个节目里面还是很有力量的， 对，一边有力量，这个力量不光是在点评上感觉特别的抢眼啊，精准到位，同时他其实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乌龙，他在一个就是选手还没有登台的时候，他就拍了一下那个转椅，他以为可能在没有选手登台的时候是不会转的，但结果他就转过去了，以至于在一个歌手在唱的过程当中，就是已经刚上台还没有开唱，他就转过去了，他就，我没有看，我没有看，这东西坏掉了，我没有看，所以他一度以为他把这个按钮给摁坏了。 到底摁坏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摁坏， 那就还好。 对， 所以我们就顺势想到说，我们今天聊一下你弄坏过什么东西吧。 对， 我突然想到我们直播间这个推子，曾经被我推坏过， 是把那个按钮 不是 拔下来， 就这个推子，我可能太使劲了。就有一次我觉得这就松了，就是估计是那个时候上早间节目的时候被我给推坏的。 哦，我想起来了，有一段时间他没有那个按钮，原来是你操作的。 哎呀，可是我自己爆料了是吧？ 找到了根源了。 哎，这什么东西它都使命的一个使用那个期限，这就是生活，对不对？三六一 满脸胡渣的笑意，双浪一如往昔，三六一三六一三六一是的陌生，走到了时光无知无觉的黎明，一路微笑的满天繁星消失在日出里，错过后更珍惜，当站走向新的旅程，我话说好不为彼此停留，看车窗外的你沉默不语，我不再C'est la vie,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Oh, 在那河的水，痴心的眼泪流过了漂泊的人生风景，愿我们各自都有美好的一生，美好的憧憬，爱在遗憾痴心的眼泪流过了，也去不回，我会在你的记忆看到我自己，看到了结局，爱在错过后更珍惜，爱的眼 憾里更清晰。也许我会再遇见你。 吴胜基，对麦。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C'est la vie,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Le temps, 哎，随他吧，这就是生活，就这样吧。 所以弄坏的东西呢，如果能够修复如初的，就来跟我们聊一聊，不行的话就 c'est la vie 好了。 反正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总归我会想到大家生活里面有一些你不小心的偶然之间被你弄坏的东西。 有些可能是你很想保留的有价值意义的，所以欢迎来跟我们聊聊。 欢迎大家及时跟我们互动。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哎呀，据说最近特别火， 上头啊。 你们为什么都这么爱这首歌？ 因为戚薇的快乐我们不懂啊。 就是很迷人的一首。 知晓晃动一起来哪里 bounce 顽皮老板喝不醉每天都在天上飞知晓晃动一起来哪里 bounce 顽皮老板喝不醉每天都在不根本拦不住天赋加努力抓住我的 groove 都说苦没有换来 summer room 的设施不 fit you better move 没时间停下休息 Give me chain 然后 know me 谁掉线让我有你的一个大脸盘子就能给你买礼物 Do that who 学我歹毒像我真是骸骨其他俩的假的其他我不在乎 Sky move 当你在路上把我排除 Guess who back to get off from my hood 别再来秀高气都是成 nobody 明明不被清晰让我先记得等我听一个 nobody know about me 还怎么浮躁了塔罗万俗套了见到我不招个真的没礼貌不怕见的小狗我的那么咬手你们见的小丑不要学着笑走走开的路那些我能在你绕把姐姐带你再来他们记住我是谁蹦蹦蹦蹦下了地才来记忆变了如果记忆出了没我 FM 97.4真是喜欢你 FM 97.4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的装饰公司个性化整装套餐299主材包厨卫居宅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设计辅料施工主材售后装修找我一站服务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装修你就打400-818-0096打400-818-0096超值家装活动等您来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心无所限，即日起挂历Q3可享首付20,000，月供低至2588元，一选方案，祝您轻松还款无负担，遇享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我们刚才没有说我们对于陈奕迅的那首歌的那个，不是 ，sorry， 陈奕迅的。 你说你见外陈奕迅啊？ 李荣浩的歌的意见啊，当然是上传了。 对，一定要选择上传，对吧？要不然导师继续转椅不转了怎么办？这个世界都不转动了。 没有，我们期待大家的观点啊。接下来回顾一首老歌《爱情木瓜》，挺适合秋天飘点小雨的时候听的。 这样静静坐了一夜，看着你的照片不想睡。那 起了电话，又怕吵醒你，不愿惊醒你的美丽。想起那天我们的相遇，记得窗外还下着雨，两杯热的咖啡，飘着爱的香味，听着浪漫的音乐，我对你 首很有营养的歌叫《爱情木瓜》啊，戴毅，你这个歌得多听啊。 嗯， 不，怎么了？它是、就秋天的润秋燥啊，多补充一些水分嘛。 哦，好嘞。 要吃水果。 哦， 对吧？ 哦，好吧。要 请无言以对嘛？这很难接吗？ 对，你知道我喜欢吃泰餐是吧？说青木瓜沙拉这事儿我可以接受，你说爱情木瓜，我还是给你吧。你都既然说到未来的事儿了， 哎呀，是嗨、哎，我就是前段时间吃爱情西瓜吃的多，木瓜就不吃了啊。 好，17:35，这里是周二正在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戴毅， 我是老白，欢迎继续收听啊。就是今天既然说到把什么东西弄坏了，这实在是太多了。 嗯， 从小到大呢，这事儿就没断过，一不小心，一件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就被你这么给弄坏了， 明白了。 从小开始这事儿，对吧、 嗯？ 对我们来说就是人生的一个常态。 那以前是要夸你，应该叫动手能力强，还是应该说 动手毁坏能力强？ 对，所以你说无敌破坏王吗？ 就是男生可能在这方面的，就是我觉得破坏力会更大一些。 嗯， 比如小时候你们家电视， 嗯， 是吧？ 收音机拆开了， 收音机什么拆的，这事儿都没少干过、 嗯。我现在还有身旁朋友，然后自己觉得手机好像哪有点问题了，自个儿特别就是特别有自信的把手机的后瓶盖给拆开，自己要修的。 是谁给你的自信？ 梁静茹给的勇气。 你是不是顺便还把膜也贴了？ 贴膜这事儿，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对于很多女生来说是心灵手巧可以完成的。但是你说把手机拆开了，有些地方动一动、调一调，再能够完好如初的安回去的少之又少。 就想换一个手机，你就明说呗。 对，但现在有些手机你也换不起，比方说米粉家特别喜欢那个 Mix 4，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哈，新的新机价格是不到5000块钱，但如果屏摔坏了，大概要花1600块钱才能修好。 我能， 你说你摔得起吗？ 那我能不买这样的吗？ 可以啊，你可以选择 不买。 我就想，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用手机的时候，还不是智能手机时代的时候， 嗯， 就那种手机真的是太金摔了， 嗯，金摔又金 造。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曾经买过一个，就是一个某品牌的手机。 最早以前是电线， 不是诺基亚啊，就一开始用一诺基亚，后来换了一个西门子的一个手机。 飞利浦呢？ 飞利浦也没用过，就是西门子的一款。 哎，这就是以前有个广告， 流行那几种吗？ 不，以前有个广告叫什么？对对对，就是手机中的战斗机是爱立信的某款吧？ 原来你好这个，那个、叫什么岛什么的，波岛什么的，不是？我就说的那个，我当时用那西门子手机，我印象特清楚，就是有一次从。当时我住几楼？三楼的一个宿舍。 你干嘛？你对谁泄愤？要 扔下去？没有，就是聊天的时候，两个人不小心，我就聊着天，我手里那手一滑 啊、哦， 对，就那个手机就掉下去。 我懂了，一般摔下去之后，电池就跟机身就分离了。 它掉下去那一刻，我心里特别的释然，我说我可以换手机了。然后等到我真的冲向一楼去看那个手机的时候，发现它只是壳摔掉了， 对， 然后把壳合上，电池再装上， 还能打。 对， 嗯， 就是没弄坏。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也怀念一下曾经没有那么智能的时代哈，有些东西还是很抗造的。所以今天我们聊的是你弄坏过什么东西。 嗯， 这个聊天室里面不少人也在说手机的事儿哈，还有包括我看到了是吴迪说了一个挺逗的，他说他们家娃好像是别人送给娃一个尤克里里，他当时就忘了就放到沙发上了，结果聊聊天一屁股就坐在沙发上了，就把这个乐器就给坐坏了。 哦， 娃哭了一天，然后家里边领导骂了他一天。 那还好是乐器坏了，不是沙发坏了。 这得多大的吨位和体量。 好，我们来说啊，就是说家里的事儿了。说一个剧是白宇、宋祖儿和毛晓彤演的，叫《乔家的儿女》， 对， 是吧？ 嗯，这部电视剧呢，前两天的时候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一次。这个剧的整个豆瓣评分已经出来了，作为了正午阳光出品的现实题材的大戏，这部剧的评分真的相当高，8.7。 对。 有90%的网友给出了4星和5星的好评，所以这是一部讲述兄妹情的故事。 嗯， 里边有几个孩子？ 乔家也就是5孩子吧。 5个孩子：一成、二强、三立、四美和7妻。 哎，我以为大娃、二娃、三娃。 对，那是葫芦娃，那是7个。 反正对于很多的这个80后啊、90后的独生子女来说，通过这部剧，你可以感受一件事情，就是你家里有很多的兄弟姐妹，天天跟你在一起是什么感觉？ 天天把你玩具弄坏了也是一种什么感觉？ 又有快乐又有悲伤。 好，来听听周深给这部剧演唱的主题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无光就融化掉冰霜，多想一抬头看见你微笑的脸庞，多想你能够把喜怒哀乐对我讲，多想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多想一路上包容着温暖的体谅，多想一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多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多想你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多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 叫做阳光手中的幸福终将会 这是周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也就是刚刚说到电视剧《乔家的儿女》主题曲。 而且这部剧呢，很多人应该是冲着白宇去的。白宇在去年的《沉默的真相》当中大放异彩，他演那个江阳，让大家非常非常的心疼， 演技炸裂、 啊。对，所以当时也是觉得去年的这个剧啊，《迷雾剧场》的这个剧实在是太出圈了。不知道今年看到现在，我觉得《扫黑风暴》虽然我们一直在追，但是好像也感觉总体来说，电视剧这盘大盘哈、啊，没有像去年感觉那个拉动力那么强。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扫黑风暴》这个戏它更新的实在是太让人着急了。 不是有点播吗？ 真的就是为了这个点播吗？我就会让我很 你播了吗？ 难受的、啊、 你去付费点播了吗？ 我有，我就昨天本来想发个朋友圈，我说你知道现在那种就是你三块钱吧，好像是 对 你我本无缘，全靠三块钱 点播一集的感觉，就特别像小的时候去就楼下还得去那个就是那个借那个录像带的感觉，你知道吗？ 我以为你要去小卖部 小卖部三块钱买不了这个， 买个糖果什么之类的吗？ 就是租一盘录像带三块钱，然后明天这盘看完了、 哎、 明天去换一盘三块钱 就是 着急、 嗯、对，确实很着急。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迷雾剧场接下来在今年还有7部存货没有放出来，像有廖凡跟陈飞宇演的《淘金》，还有这个段奕宏、郝蕾、祖峰他们演的《八角亭迷雾》，包括赵丽颖和董子健的《谁是凶手》，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关注的。 好吧，剧反正是不愁看， 对 啊，就像歌也不愁听。黄渤老师最近在音乐上面发力啊，所以昨天我们也测评了他的两首歌，就是突然想到他的一首老歌，一直觉得黄渤是一个可以也把戏剧或者对于电影的理解放入到音乐当中，听他的歌总会有画面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有一部剧呢？ 哎，期待一下。 穿上新买的毛衣，就下起了大雨。明明是我的奖金，却颁给了托尼。都说生活总会有惊喜，为何总是委屈了自己？也许我人生的字典里就没有好运气。深夜翻开了短信，还是会想你，怀疑最后都变成古老的叹息。从没觉得自己聪明，但我相信老天会公平。每个路口都有红绿灯，只要我等一等，这就是命。不怪自己，也不怨别人，不管遭遇怎样的残忍，也像最初那样的真诚，这就是命。没有遗憾也不算完整，起起落落的才是人生，尽力而为就会于心，这就是命。深夜翻开了短信，还是会想你，怀疑最后都变成古老的叹息。从没觉得自己聪明，但我相信老天会公平。每个路口都有红绿灯，只要我等一等，这就是你。像最初那样的真诚，这就是命。没有遗憾也不算完整，起起落落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新买的毛衣却下起了大雨，明明是我的奖金却颁给了 Tony。 你看他这个歌前两句就会带你入戏，有没有？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赵英俊的很多歌啊，真的是普世情怀，小人物听进去之后觉得哎，有人替你抒发了一些内心当中的小凄惨，感觉那个也没有那么的让自己过不去了啊。你看连黄渤刀哥都这样，有什么可自己在自己自怨自艾的，是不是？ 谁来了？ 道哥， 道哥不是黄渤、啊、 我觉得他不喊道哥吗？ 喊的是别人。 对，道哥，你把这截了好不好？就青岛话，就太有意思。 其实我觉得生活里面，无论你经历什么，或者你现在所处于人生的什么一个阶段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会难免感慨啊。你看，这个喝凉水都塞牙缝啊。但是我觉得，只要就像刚才周深的那首歌一样，就是、 生活总会迎着阳光亮的。 对啊，我觉得向着光亮去奔跑。就更接近我们想要的目的地。那今天我们要说的另外一个人，其实他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嗯，没错， 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说他状态不是特别好啊。 啊，因为他在2月份的时候呢，一个是先是被家里的狗宠物狗给咬了，然后又经历了分手 啊 所以他的状态确实，喜欢他的粉丝发现他最近状态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好，没有那么的sunshine，没有那么的阳光、但是依然要在今天祝他。是吧？祝他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Elva 萧小轩42岁 ，Happy Birthday！ 啊，现在心情转好的样子，会让别人担心他的人会觉得好一些。 对， 于是 跟家人在一起聚会嘛。 对，就之前这样的一个平淡无奇的恋爱小天才， 这太低调了，这个词，低调的凡尔赛。 经历了一些什么吧？总会希望变得更好。想想他刚刚出道那个年代，哇哦， 神仙打架的年份啊！ 真的， 所以大家想想，这个年份是哪一年呢？ 对，因为那时候有萧亚轩、有蔡依林、孙燕姿、 梁静茹， 是 吧？还有周杰伦、林俊杰、王力宏、谢霆锋、S.H.E。 那么萧亚轩出道的年份是哪年呢？ 给两个年份猜一下吧，1999还有2000。 哎，加手机号啊！ 在这个如旧街头。 amazed, man. Face man, gets me crazy. So baby, tell me, is it infatuation? Cause I'm head over heels in the situation. Oh, yeah. So baby, baby, keep it going on and on. Cause when it comes to love, I'm looking for the second to none. So check it. 爱情上可不是我，浓浓的眷恋泡沫，诱人的气息。 夏小轩啊，就反正在那个时候会让我们或者至少让我了解到说啊，一个女生哈，她如果是个单眼皮，那其实也会非常非常有魅力。 嗯， 因为以前你对一个美女的印象就是大眼睛双眼皮， 没错， 就发现其实哎这个也挺好看。 你知道后来有很多女孩就是想要自己画烟熏妆的时候，其实双眼皮真的没有单眼皮画出来的效果好。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想画烟熏妆，因为我就是典型的双眼皮，我没有办法画出那种单眼皮的细长柳叶，就是弯眉和那个杏核眼的感觉。 其实想多了，大可不必。对你来说，我觉得烟熏妆可能不是很适合你。 啊、然后什么妆适合我呢？ 哎，你可以熬个夜什么的，有个黑眼圈妆。 熊猫妆适合我是吧？ 那个会更萌一些，显得 可爱吧。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爱是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苦苦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I just stay around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我想把定义重组，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对，当时 Elva 出道的时候，这个就是同名专辑萧亚轩啊。那我们想问的就是，他是哪一年当时出 道 的？ 对。 是 问那张专辑也可以啊， 99年还是2000年？ 哎呀，我觉得当时的这个四小天后也真的是非常的惹人注意啊。她蔡依林，然后当时其实最开始说起四小天后是有周蕙，但因为周蕙慢慢不怎么出专辑了，算是一种淡出的状态。后来梁静茹啊，这种叫后起直追，所以把梁静茹归入了四小天后当中。 啊、好，谢谢你的百科。 只怪我们爱的那么汹涌，爱的那么深，日深梦醒了，搁浅了，沉默了，回首了，却回不过了神。如果当初再交会，是难忍住了。 对，毕竟今天过生日，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就不全播放了啊。听点开心的。 好的。 对吧。而刚才有朋友提到了，你没有说五月天。五月天其实虽然出道其实也差不多是成团是97年，后来99年这样。但是真正的我觉得到内地大家开始认识五月天，喜欢他们应该是到2000年以后的事情了。 对，2003呀，2002呀。 Look at the sun and see the clouds turn to faces in the sky. We've been awake all night. Shattered dreams all around. Close the sad eyes. We will be safe and sound.A thousand miles away from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闻天有暗地忍不住的流星，躺不上被冷藏一颗私心，苦苦的追寻茫茫然失去，可爱的可恨的多可惜，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痛苦到被吹散往事如风，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何必想何必问何处是我家，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问天涯望断了天涯，赢得了天下输了他，挥别的终回不去的种种，回不了被淹没一往情深，恨已无可忍，恨不得别人，害人的迷人的痴情人，也挣扎也牵挂也不是办法，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今天涯明天又天涯，狠狠一巴掌忘了吧，爱的可恨的多可惜，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梦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何必想何必问何处是我家，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问天涯望断了天涯，得了天下输了他，挥别的 好，同是天涯赶路人啊，同是天涯下班人，现在路上正在下班路上的这位朋友啊，听着我们放这首任贤齐的天涯，不知道此时作何感呢、啊、 嗯，尤其是即将要接入我们到热线的这位听友哈、啊、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是壮志在胸，希望答题可以很一路的通关到底，三道题答对， 他肯定希望你们俩别说也别放，赶紧接我进来，要不然我不就是忘了吧、啊、散了吧，我就是挂了吧来，请他进场吧， 来来来，你好 Hello， 你好， 哎，哦，今儿是一个帅哥啊，怎么称呼 啊、哦？李先生， 李先生， 李先生，一说帅哥，李先生， 一听这个李先生，我们接下来这个就是得聊点什么理财啊？ 您最近有什么投资的想法吗？ 什么之类的？ 哦，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行了，不了解了， 可以，可以，可以， 就这样， 幽默在线，幽默在线啊、嗯！ 对啊、嗯，好，晚上吃烧烤吗？好了，这个小李啊，你现在在哪儿听我们节目啊？ 我现在在路边， 路边、 哦、好, 好, 好， 把车停好，谢谢你。好， 怎么听刚才这首《天涯》啊？然后把车停在路边，看着这个夕阳西下那种状态，会不会感觉很好？ 有你们的声音陪伴就更好。 特别会说话， 会聊天儿哎。 他先不仗剑走天涯，先把这个9.9元小红包拿到手再说。 对对对对对，然后态度又很谦逊，嗯、我感觉今天这个小红包肯定是要被他拿走了。 对 对对， 有点志在必得的意思。好， 好，我们从预热题开始吧。 我们问的是刚才。萧亚轩是哪个年份出道的？1999还是2000年呢？ 1999。 好，回答正确。 第一题， 第一题是填空题，是这样的：如果你还爱我，你不会对我如此的什么？ 如果你还爱我， 我找不着调了，被你说的。A 冷漠 ，B 冷淡，这是光良的一首歌。如果你还爱我， 冷漠， 冷漠。 哎，听一下。 如果你还爱我，你不会对我如此的冷漠。 对了，这是一道押韵题。 对，好，第二道题，黑碧的歌，这首歌是这么唱的：我把我的什么送给你，会是一首歌。 A 青春 B 灵魂。 青春。 青春。 我把我的送给你。 来听一下是不是青春。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或是一首歌。 哎呦，答错了。 Sorry， 这个没办法，这个我觉得可能没有听过这道题的，只能是靠。是吧， 懵的感觉。 那没关系，我 对懵的。 还有最后一道题，我们就是顺便要把它答到好了吗？来准备啊。 好嘞，好嘞， 请题。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什么埋葬过去？ A 沉静， B 沉默。 沉默。 沉默。奶茶的歌，我们来听听看。 请允许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 哎呀， 答对了， 可惜啊。 嗯，就是刚刚那道题有点难， 差一题。那怎么办？我们答错了，虽然这个没有一个奖励，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可以有机会啊，好好的来。 好呀， 表白一下，有没有想送的一首歌的？这三首。 哎，三首歌分别是《光良》《如果你还爱我》《田馥甄》《或是一首歌》，以及奶茶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看你想听哪首歌。 就原来我们都在这里吧。 好的， 原来我们都在这里。 就他把这个你啊，第二人称转换成我们啊，我们在一起。那你想要对谁说点什么，或者说正好今天这样连线的一个机会是吧？可以在空中说点自己的肺腑的感受。 对，你希望原来我们这个里面还有一个谁和你在这儿？ 就是疫情，反正最近北京也是清零了。然后我们很多就一起打球的朋友，就打篮球的朋友，也很长时间没有在一块聚了。就希望所有朋友们，然后在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呢，能够在一起常聚一下。对， 虽然我们说非必要不聚集，但是希望这个哥几个好友们啊，早日相聚。 是的，全市都已经成为低风险地区了。 对， 北京的这个境外关联的疫情得到全面的控制，感谢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哈。 谢谢小李， 谢谢小李， 今天的祝福也很真诚，希望你的哥们们也都听得到，好吗？ 踢球踢得开心，下回带老白一个。 人是打篮球。 哦，对不起。 乒乓球也行。 咱什么都行啊。 好，谢谢小李，拜拜。 拜拜拜拜。 好嘞，再见， 快乐。 再见。 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从未想过有一天这首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就是跟张爱玲相关的歌，会有机会送给一群哥们儿， 挺好的呀。 哎呀，我觉得这个 特别重友情。 对，就是正好我在你也在的那种感觉，其实不光适用于爱情和亲情。 嗯， 有的时候友情也如此，比如说你有一帮哥们儿，每次你们每周有个机会约在一起啊，去锻炼身体，去踢球也好，打球也好，哎，你就是发现大家都在的那种感觉，其实是特别好的。 对，希望可以一直相伴下去。 是我尘埃落地，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失踪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该隐瞒的失踪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线的李先生啊，小李，别忘了用听听 FM 小剪刀的功能把这段音频剪下来，特别送给你的那些哥们儿们。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今天我们测评的李荣浩的新歌啊，就是什么？好不好？哎，不对，我们好好的，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哎，这个系列吧， 嗯， 是他第7张专辑的第2波的这个浪漫主打歌。然后呢，我们今天选择的是。 延迟了1个小时才给人家的上传音效，是不是？ 这不是结合大家的投票的结果吗？ 好的，聊天室里面的朋友们也是都选择这首歌，觉得很好听，而且呢也知道李荣浩特别擅长唱小人物的一些心声哈，所以就把这样的上传音效，我们就把这首歌放入到我们的王牌测评歌单了。 是天空湛蓝啊，夏末秋凉还未至，我们来听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跟你再待一回，踉跄好几回，没有谁，也并没有同类烟灰，水尽笑有声味，淡落任风吹，是偶遇那唯一的机会，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不忍惊动。再待一回，未必会再回，当一切全都摇摇欲坠，烟灰水尽笑有声味，淡落任风吹，成长时别再公开掉泪，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是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迢迢长路，匆匆的一梦，狭路相逢，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能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风吹草动。 的城市，哎，突然觉得搭不上了。 别说这个低音部分，还真的有点李承铉那个感觉，低音炮的效果有点出来了。 顽皮老板总喝醉。 哎，剑外的陈奕迅哈，现在已经是从剑外沈腾升级到了歌神的位置上，接下来想要去复刻谁的歌呀？ 我发现都是实力派哈。 嗯，对，所以这事儿对你来说你不抗拒是吧？不拒绝。 当然当然。 那黄渤的歌也可以实力演绎一下了。 我觉得还是他的台词比较容易复刻吧。大哥。 学点新的，咱们终于学点新的啊！ 我觉得这个已经被弄坏的东西啊，我们就是今天在聊这个事儿，我突然发现有一些记忆出现了一些破坏， 嗯， 有可能也拾不回来了。 啊、哦， 曾经我真以为自己是这个歌神一般的存在啊！ 你对自己有误解。 当我在这个大学的宿舍的走道里面唱歌的时候， 走道那叫走廊， 哎，走廊，走廊，走、哎、 走廊和水房， 哎，对，水房歌手啊， 嗯， 现在这事儿呢已经变成往事如烟的这个过往了。啊，就不太想了。 有考究的这个有历史为考究吗？ 哎，但我弄坏一件事情，突然说到宿舍了。 啊哈， 你知道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就是一个放卡带的一个录音机。 嗯、啊， 就那个时候就是很，哇，暴露年龄啊。 了解，你说、嗯。 就是还可以用卡带听歌，很少了已经。但是，那个录音机是一个摩托车样子的。我印象特别深， 那还挺好看的。 对，就那个时候，你看还没有，就是互联网，就是还没有互联网经济，说你可以上淘宝什么，上什么京东买东西什么的。 嗯，嗯 是从哪儿淘了那么一个录音机呢？就印象特别深， 单卡双卡的。 是一个单卡 的。摩托车怎么应该是俩轮的吧？ 俩轮，但是中间就是一个单卡的一个。 哦，那行吧，好吧。 但是为什么会设计成一个摩托车的样子？到现在也不明白。 男生喜欢摩托车呀。 就是很酷， 嗯， 但是那个被我弄坏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录音机总是长时间的用那个，就是里边那个叫什么，就是播放它那个磁带头，磁带头， 对， 它时间磁头会磨损，所以你即便说你可能没有去人为的拆卸的话，时间长也会磨损，可能也会越来越不清晰，就没法听了。 对，而且你知道使用磁头过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就原因，就是因为你老倒带听。 嗯哼， 就是有首歌你听觉得好听，哎，这首歌我听没够，但是呢如果你还没有 CD 播放的那个年代 MP3 的时候，你就会来回来去的去倒那个录音带，一直到它坏掉、嗯、 所以很多人又想起了当年用铅笔倒用录音机倒的那个过程、 嗯、今天是复古音乐派对，会有一些老歌，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 分享过你这种漂亮，离得开了你令我坚强，让我的干燥皮肤擦香，愿我的内心未擦伤。假使当初可以为了你忘了爱所有人，分开手去追寻，足可拥抱千万人。即使天空海阔没有爱，还有你这个人，烧光一个森林，将灰烬里的热能当作一点陪衬。请不要说改天再会，不干脆说下次失陪，让那张温暖床单晒干，路过的地方别再躲。假使当初可以为了你忘了爱所有人，分开手去追寻，终可拥抱千万人。即使天空海阔没有爱，还有你这个人，烧光一个森林，将灰烬里的热能当作一点陪衬。假使当初可以为了你忘了爱所有人，分开手去追寻，终可拥抱千万人。即使天空海阔没有爱，还有你这个人，即使不再光临，一想起你 怎么可以对任何人热吻。 爱后余生，谢霆锋。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好，夕阳西下，傍晚下班路上，欢迎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们今天聊的是你曾经弄坏过那些东西啊，听起来还真不少。嗯， 就说明大家这个动手能力又很强， 是， 但同时呢又是无敌破坏王， 太多了。就看看大家有什么经验吧。我已经提供了很多我的素材了。 好，我们看 不能只说我呀， 不是 说的我好像就只有我一个人弄坏过东西。 不，刚刚有几个特别让我惊艳的。有一个我觉得待会儿可以文艺一点的那条待会儿念哈。看到了露露四月天，他自己曾经拆过一个水果的我的手机。 哎呦， 他说你看，他把它扔拆完之后给裱起来了。这个图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哈，就是如果你乍一看的话，以为会是一个手机的一个内部构造解说图。 对，就以为是一个什么内部的一个什么， 对，就包括 里面参观哪个什么工厂， 对，像一个工厂，就包括每一个零部件都是有什么功用，英文的介绍，中文的介绍，什么前置摄像头啊，后置摄像头啊，听筒啊，锁定键啊，等等等等，每一个都介绍的非常全面。所以刚开始我以为就是他拍了一张什么样的一个介绍图。 对，我也以为是， 对吧？后来他说了，这是我自己拆完之后我给裱起来了，做了一个纪念。 我服了。 我也服了。 一般像这种情况我拆掉它 就扔了， 况且还不一定能拆开。这个论一个就是文科生和理科生的差别。 对，我也猜露露是四月天是不是个理科的姑娘哈？ 不是，你就拿着同样一件事儿来说啊。刚才咱们不是说那个录音机的事儿吗？就那个磁头就坏了，然后人家就是咱们的老朋友闲人直接淡淡的发了一句话，磁头需要定期清洗，有清洗液和清洗带。对，我哎，对对对对对，有清洗液和清洗带。 那会儿不知道啊， 指导也懒得去做。觉得什么人呢？ 但如果说那种特别贵的，什么像索尼的那种随身听的卡带，你可能就会知道说，为了这大几千的随身听，一定要去买那个清洗液和清洗带。 是， 还看到这一条哈，子琪说的这个，我真的觉得。怎么样，来吧，交给你说吧这句话。 哎呦，这么煽情啊。 对呀，他本身就是很煽情啊。 我弄坏过什么东西？弄坏过喜欢我的女孩的心，因为我已心有所属。 可以 感觉不知道哪里被击中了。 就是你的女朋友当时会觉得很傲娇吧。你看这颗心被我带走了。 都是故事。 So what we're giving youMeet me by the entrance of the tube. We can talk things over a little time. Promise me you won't stay by the line. When I get to Warwick Avenue, please drop the past and be true. Don't think we're okay just because I'm here. You hurt me bad, but I won't shed a tear. I'm leaving you for the last time. 笑在脸上。 装饰，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的装饰公司，个性化整装套餐299主材包，厨卫居改，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设计、辅料、施工、主材、售后、装修找我，一站服务。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装修你就打400-818-0096，打400-818-0096，超值家装活动等您来，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爱是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苦苦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你对单纯的倾诉，是对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I just stay around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幸福，我想把定义重组，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任心跳，放肆的翩翩。 每一步有苦有酸，也习惯全世界冷漠对待，留着面对孤单，也脆弱平凡。抬头看夜越黑越是灿烂，很多时间会我要忍耐，笑着哭，哭完就把难过眼泪擦干。不怕有多难，有你的陪伴，要在屋顶唱着我们纪念我们的为爱勇敢，这一路不变，有你在身边，也许停靠许多地点，都会联系彼此的关切。这一路不变，有你在身边，也许看过不同笑容，都不会忘记这老朋友。也习惯这世界冷漠对待，独自面对孤单，也脆弱平凡。抬头看夜越黑越是灿烂，很多事教会我要忍耐，笑着哭，哭完就把难过眼泪擦干。不怕有多难，有你的陪伴，要在屋顶唱着我们的歌，纪念我们的许多地点，都会联系彼此的关切。这一路不变，有你在身边，也许看过不同笑容，都不会忘记这老朋友。 身边。 为什么最后这句让我想到 David 陶生那首我喜欢我好朋友 啊，这是很好朋友还是老朋友？ 老朋友， 哎， 这个好朋友也是老朋友， 没错， 新朋友老朋友都在听我们娱乐最王牌的，哎，我觉得都是最棒的朋友。 嗨， 这广告词啊， 抱大腿，哎，这真的是， 可不是吗？ 拍马屁。 你现在这个年代，我们讲就是说这个获客能力啊，互联网讲获客 哦， 对我们来说呢，留住每一位喜欢我们的听众， 嗯， 就是我们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们得时不常冒个泡，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老听友们、新朋友们都是什么样的一个面孔，让我们多少对你们的微信的头像有一个记忆力， 哎， 是吧？ 不妨我们此时来一个夕阳里的回眸，好 啊， 好 好，回眸来看一下，举个手的是吧？ 对， 告诉我们你们在收听的，让我们认识一下。 对，我觉得就发回眸两个字过来的，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名字嘛，到那个微信公众账号就好哈。 啊，聊天室里面也可以，万一有些潜水的是吧，也可以发个回眸。 我就怕真的有人突然一张照片一个眼神， 哎，他如果要跟这个落日夕阳在一起也行啊。 好吧，注意驾驶的安全。 对对对， 啊，嗯。同时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边听歌一边聊，因为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多少会有一些回忆感。 嗯， 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你小的时候的一个经历，会让你印象深刻，永远难忘。 嗯。 我又要抛出我的一段经历了， 欢迎。 你看啊，我前后已经弄坏过多少东西了， 嗯， 电视机、录音机啊，这个自行车，哎，这都不用说了。 嗯，你说个远的，我待会儿说个近的，我弄坏的。 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印象最深的一次弄坏一个东西，是我们家的电冰箱。我记得那时候特别清楚，就是有一天我就是我爸我妈运回来一个电冰箱。 你爸你妈运回来个电冰箱， 然后 不需要工人帮忙的吗？ 哦， 自个儿 也是哈， 自个儿就搬上来了。 哎呦， 叔叔阿姨辛苦了，老腰还好吗？ 说的我爸我妈都是那个超级英雄似的，嗯， 厉害厉害厉害啊！ 哎，就是当那个就是电冰箱放回来的时候，其实我，哎，就觉得很新鲜，因为那个冰箱呢，我现在能想起来，就是我觉得，它应该是我见过的最大的一个冰箱 哦。 就以前就是之前在之前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冰箱， 我明白我明白，就是还没有像现在那种双开门那么大的时候。 呵，这那时候哪有双开门，就是反正上下那个两层就已经不错了。 可能那个年代的大冰箱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迷你冰箱大小吧。 哎，是， 嗯， 就觉得哎有意思，但是也没有太在意这件事情。但是我做了一件事儿， 嗯， 有一天呢，就是那个我妈放了一个电熨斗。在一个什么地儿？ 哦，我也把电熨斗放到了电冰箱里。 但是它是你知道那个电熨斗是可以竖着放的， 对 不对？ 对，老式的那个 上面垫了一层布，然后它可能在熨一个什么东西。那因为刚好那个时候那个高度， 嗯， 电冰箱可以帮你熨一件衣服，就放在上面，就反正隔了一层布，你就熨一个衣服。 哦， 那我妈也不靠谱啊，哦，就是反正有这么一件事儿。 好， 那我就觉得好玩，我就玩那个电熨斗，也是没把自己烫着。 这真是万幸了。要不然你那个哈，这个嫩白的小手就不 嫩白的小手，至于这么形容吗？ 接着说， 然后我就这样给它垂直的这样放下来，直接用那个电熨斗那个还插着电的那一面，直接放到了那个布上面，就是电冰箱那个底儿上。 哦，我知道了。 然后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其实万幸是其实没有太久的时间。 嗯，就算是把电冰箱上面稍微可能烙糊了一点印儿，对不对？因为那个布肯定是透了。 嗯，就是整个电冰箱那个底儿已经全糊了。 哎呀， 你铁了吗？都糊了。最重要的是，这不是我们家电冰箱 啊。 是我们家楼下邻居的，然后人家暂放在你这里，说我们最近出差不在，就先放在你们家一段时间。最后我们家就无奈的把那个电冰箱买下来了。 你不是别人家的孩子，你是弄坏了别人家的电冰箱。 哎，弄坏我就被送到别人家 了。好的， 这孩子给你吧。哎， 希望你可以成为别人家这个赞美的那个孩子啊。我说一我近期弄坏一个东西，最近给孩子买了个盲盒。 盲盒的， 你知道盲盒吧？就 盲盒，我知道， 我拆了个小玩具嘛，对不对？ 嗯， 就是。其实因为它是小黄人系列的新出的一个系列，它里边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小黄人， 嗯， 然后我就给孩子演示说这个小黄人它可以骑自行车，可以飞快，可以从高山峻岭滑来滑去，然后就没拿住掉地下了，就把那个轮子给摔裂了，所以它根本就不是玩具嘛，等于我把一个盲盒摆设的物件当了一个玩具在玩，就玩坏了，小孩就哭了。 重点是东西坏了还是他哭了？ 就是东西也坏了，孩子也哭了，我笑了。 什么心态？你说你这个，哎呀！ 所以不建议哈，就是什么玩具，是该玩的玩具就玩哈，是该摆的看的就好好的摆一摆。 哎，你知道现在在聊这些过去的事情，你会觉得说那些渐行渐远的童年和回忆啊，我们已经再难去寻回了。但是呢，你总觉得哎，在那个记忆深处，曾经你因为你犯过一些小错，但是依然有人去包容你。 但是现在太多的事情都需要自己去承担了，这种落差偶尔会让你觉得难过，但是当你明白你需要用你的双手去呵护去承担并宽容别人的时候，这种落差又被补齐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核心的记忆，不管是有点哀伤的或者开心的，都应该被记下来。 两年难何休，回头多少个秋，暂变了佢偏失去，未分开再守， 觉得都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 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曾盼句放弃拥有，何曾我这一生都不到已抱开， 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我们也别老是跟往事回眸，也看看在路上跟我们相逢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的回眸。陈 点点名、陈啊，它是一个英文的拼写，还有丽娜对吧，以及这边的 Hello 弟弟 YYN 速可闲人， 还一笑百媚生。 他说了刚才给 你是贵妃啊， 不是，刚才给咱们发那个磁头需要定时清洗的，他说特别开心特别兴奋给我们发这个留言。 是还有小张啊， 飘摇的云，秋小枫叶， 杨震， 喂，笑呵呵 ，paper， 还有一个熊猫，不是什么，往上往上， 不是，人家给我发夕阳西下照片这个朋友， 哦，好，谢谢 ，paper， 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 小呵呵， 那他是谁？ 一生何求，长盼月放弃已拥有，耗尽我。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 刚好昨天赶上了校长的生日啊，永远25岁的谭校长， 我们祝他明年26。 咱就25吧，就对吧，说好了25。 同时也是预祝这几天过生日啊，不是预祝啊，就是祝这几天过生日的朋友始终保持一个开心的状态。 这是李健和谭咏麟合唱一生何求。说到李健啊，昨天也刚好看到一个梗，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分享一下。 因为最近有很多朋友在录那个好声音嘛，有些朋友他们其实作为比如说音乐的这个评审 哦， 去录那个中国好声音，在杭州 哦， 就看他发那个朋友圈也会说一些哎他们录制的事，然后有一个我就不透露谁了啊，一个乐评人的朋友就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说好怀念李健，然后以前李健在的时候，我们 段子手啊， 9点钟就可以吃到夜宵了晚上。然后现在李健不在，我们9点钟才开录。 哦，是因为他要早点休息，是不是？ 就是他是一个很养生的人，我觉得他呀，很朴素。 朴素啊，对对对， 就他可能会有要求吧。 早点录，然后早点收工， 早 点回家。好吧，看来这剩下几个这个导师也好，评审也好，都是夜猫子型的。 这个就不知道了，也许可能其他的。 廖昌永老师来了之后，能够把这个状态改一改 啊，就是，哎，早上9点钟开录。好了，我们今天的打破次元壁要听一首歌，是一个虚拟的歌手 ，B 站很有名，叫什么？ 林渊。 哎呀 ，Yusa。 一到这儿，我就觉得我自己要冒汗了。 打破一下次元壁，就是像你这样啊。这个不能说两耳不闻窗外事，就是可能对于一些虚拟歌手不太关注的人可以多了解一下。 是前不久还推荐过一个叫苏暖暖的虚拟偶像，现在这种虚拟偶像呢 有时候人设比真人还清晰，就是他会给他一个特别清晰的设定，比如说生日什么时候啊，对吧？比如说你刚才说到这个凌渊是吧，品种不详的一只鸟，这个意思是， 而且是人类的语言发音掌握不太好，所以你听他唱歌感觉一听就不像是真正的人去演唱的。 会有设计的团队去把控所有的细节，当然我们听到的这种所谓的人工智能演唱的歌曲的时候，是拒绝新鲜还是觉得有趣啊？我觉得这个戏可能就是大家自己去品一品了， 带着一些自己的这个脑海当中设定的剧情去听就好了。 发现咱们聊天室包括留言里面有一票都拆收音机的，这都是喜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从小养的毛病。 还有就是弄坏的东西可能比较频的，就是手机，因为现在手机实在使用率太高了，摔坏的，然后自己不小心这个给弄坏的。我看到一个朋友，他说到说我妈妈的手机被我弄碎了三次，第一次我妈妈觉得没关系，花了500块去换了个屏。第二天呢，我拿他手机看讯息，一不小心又掉到地上，又碎了个角。我爸说没事没事，我们再换一家店，花了700块又换了个屏。没过几天，我妈妈挤地铁，手机屏幕又碎了。 我建议你们去买一个那种 屏幕险， 摔不坏的手机。 他说我爸不甘心，不信邪，又去一家新的店换了个屏。他说这次你放心，绝对不会坏。没过几天，手机屏又因为奇奇怪怪的原因坏了。然后他觉得他的妈妈和他的手机奇葩的经历是没谁了。 这手机就是我们常用的东西，还有就是我们的爱车，就是开车的时候要小心嘛。 对， 包括朋友说，哎，就曾经也是哎单位门口施工啊，出大门一不留神，爱车就给刮花了。 哦， 就这种也是挺让人心疼的。 就是那种新车，你要是说开了几年之后，你已经没有那么在意的话，该修修，该干嘛干嘛呗。 还有说我在家修门锁，结果把一个零件给掉到这个门锁的孔里面了。然后又用那个两个那个镊子，你知道吗？然后这么鼓捣到半夜才把那个零件给勾出来。 这要不是邻居知道你住旁边，可能会以为你是偷小偷。 不是那个画面感，你想象一下， 我能想 到拿两个镊子跟那儿。 对呀、 哎，然后突然有人经过，哎，我们家， 对呀，就是感觉就是有点像影视剧里面小偷要入室抢劫的感觉一样。这个。 还看到了 Sky 说，坐电梯的时候到家门口了，14楼，手机掉到了电梯缝里面，以为得换手机了，找电梯维修的工作人员，拿出来以后发现只是外屏坏了，还算万幸啊， 就还好吧。 对， 这个多少也会有一些失而复得的感觉。听听这首歌一个翻唱的版本，这首歌有没有被玩坏啊？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云的心里全都是雨，滴滴全都是你。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云在风里渗透了心，不知又将吹向哪去，吹呀吹，吹落花满地，找不到一丝丝联系，飘呀飘，飘过千万里，苦苦守候你的归期。每当天空又下起了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每当心中又想起了你，风中有朵雨做的雨。 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翻唱的版本呢，没有那么的不堪。就之前你总会觉得固有印象，你一首熟悉的老歌，突然翻了一版，觉得哎呀，不行。但这一版呢，就我觉得还挺，至少从旋律编曲来讲的话，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 而且它副歌的部分有了一个小小的变奏， 对， 你就觉得整个那个律动感就轻快了起来， 就是没有那么让人难过了，因为。就是原唱的那个版本啊，孟庭苇的歌多少会让人觉得悲悲戚戚的。 对，而且一下子想到了2019年娄烨那部电影，也叫《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对，哀怨里面又透着一些阴森的感觉。 哎呀， 当心中又想起了你，风中有朵雨做的雨。 就这个版本，我觉得应该明朗了不少。 裘德的翻唱是不是？ 对。 好，大家如果去看了宝藏歌手的话，应该也会关注到这位歌手。其实我觉得他的声音有一个特质，有点像老狼。 呀， 对，他有一些发音的感觉。一开始，尤其主歌的刚开始唱的时候，那种陈述的感觉特别像是老狼的那个语气，但是后面就不是了，就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我觉得，像你刚提到，改的还其实挺好的。 我怎么觉得我更像呢？ 啊， 我更像、 你像陈奕迅就好了。 我像那个老狼，老狼几点了？你没老狼。 哎，咱们同事里面能把老狼歌唱特别好的是孙涛。 孙涛是谁？要现在我们 他唱虎口脱险唱特别好，就我曾经在 KTV 感受过一次之后，惊讶到 你这个时候打标签，孙涛有该孙涛非小品演员孙涛、 哦、 该孙涛为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孙涛， 对对对，然后在京津冀广播当中可以听到他，是吧？ 好，哎呦，你这热心肠啊，挺好呀。 嗯， 我唱老狼的歌也 OK 的， 唱哪一首？ 就是《模范情书》，一到副歌就唱华音的那个。 冬季校园怎么样？ 还是《模范情书》更能体现我的那个老狼的特色。 好，睡在我上铺 的兄弟。就是到高音的时候就变成嗷、哦，那个声就出来了。 好，这是月圆之夜，你要变身啊！你这是。 今天我们聊过去的事儿，然后听一些老歌。我觉得，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渐渐入秋的傍晚啊，感觉还是挺不错的。有些歌呢，就是很慢啊，节奏很慢，但是你也不会觉得听着好像睡着。 而且这首歌属于典型的前奏，特别抓耳的。 对，就是难得的英文歌里面用到了那种中式的旋律。 哎 ，Madonna， 对不对？ 啊 ，Take a Bow。 觉得这首歌收尾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挺合适的， 就是我们慢慢悠悠的结束我们两个小时的直播，同时跟大家预告一下，在7点钟的时候东京残奥会就要开幕了。 嗯，这个运动健儿们要加油。 对，是的，嗯，希望他们可以赛出好的成绩啊，不管是让大家会觉得曾经可能接受自己身体上的不完美，还是说在这样的运动赛场上让我们看到了超能力，都希望可以赛出奥运精神。 是的，残奥会对我们来说就更像是那种你的品质或者你的强大的意志力，给我们的那种感动啊。好吧，也谢谢今天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以及刚才跟我们回眸的这些偶遇的朋友们， 还有发来云的嘛，正好刚刚放了一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卓安娜就放来说，你看我正好拍云，你们就放了那首歌的前奏，所以必须要发给你们看一看， 这拍的还是挺好看的， 很有意境。 是，谢谢收听喽。 好， 拜拜，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拜拜 拜拜。 I've always been in love with you, I guess you've always known it's trueTook my love for granted. Why, oh why, the show is over, say goodbye.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